OK， 那是我人要修仙啊。头一项我人要了解物件，就是关于仙是虾米物件来。那是你要修行一项物件，你要明白，你要修行物件，对不对？无来讲，是啥修？就是我人六骨力本好，但是我人无明白，我人应该做虾米物件？我是啥做？所以人要明白是虾米物件先。有可能我比讲的物件呢，有哩物件，假如古时捌听过关于仙的物件，会未甘。按照本好，我对你古早的想法呢，有成帮一边，啊，有奇怪，是哩无相的想法。我想法呢，对仙的想法是重要，因为那是我人的想法对我帮助来讲，要就连也对我有帮助。我的想法呢，就决定我人按照款想，按照款讲，按照款做。我的生活就是安尼款。做修行本是安尼款，那是你对伊的想法是安尼，你 automatic 你就照对伊行。你的想法是另外一款，伊就自然你照对伊行。所以修行，我人讲修行，我自家讲修行，我咪讲修行安尼济啦。就是讲修仙咧，人都真济想法。汉中讲是修仙，修仙就是哦，坐来。人讲唔讲修仙，人讲坐仙。坐仙就是要坐来，要坐来话都是修，唔是坐唔是修。啊，有人真济安尼款想法。所以，若是讲坐话都是修，唔是坐未修来讲，伊就真正感觉讲坐真重要。无坐的时呢，还无咧重要啦，凊彩凊彩彩啦。这就唔对了，因为在经册内面。真正清楚的，佛讲修行的时呢，伊唔是讲坐，唔是讲徛，而是讲观。理论讲大四念处内边呢讲，伽耶伽耶努巴西诺维哈拉蒂，维哈拉蒂就是讲生活，阿努巴西诺就是这个观者观的人，做这边呢是伊是观成故，这是其中正面件啦。所以无讲坐，无讲徛。有嚟经有讲就坐啦。特别那是讲会讲规日修行来讲，唔是干那坐呢。坐稳好，徛稳好，坐了稳好，要徛稳好，要食胃帮西，甲人讲话，无讲话，不是修。所以那是讲，即修行时段唔是坐，是本嚟修来讲。大王的做物件是本会修来讲，唔是讲本会修，本是爱修来讲。你按照款去修呢，我是修虾米？我人唔是修成果，唔是为，唔是咧成果未修，是心未修。所以成果会使帮灵，坐跌，我都嚟使时间，都坐跌。但是都坐跌嘅时呢，都会麻手啊，是帮灵嘅。都是跌，特别是帮灵，像轻松，你看看像囡仔，把路学会学坐时啊，一坐加 balance 时啊，啊一坐跌，啊一无极掉你看，即自然，啊你看坐法，所以你们讲去调低去坐，做间做款成固，唔是你重要物件，你重要是你心，有人一开始是坐歪歪，特别一心一。一开始是可能坐不住啦，但你心一心定的时啊，就连一个跌起来啦。所以重要是心，不是身躯。我们爱修的物件是心，了是这个心的修，不是身躯的修。所以爱会记，就是因为不是身躯的修，你做的物件稳好，你不是会修。早前我伫讲经的时，有人跟我讲，伊卖物件的时卖物件下先讲。我还真紧张啊！伊卖烧，伊讲卖物件的事。所以我问，都卖物件的事，虾米较重要？卖物件较重要，还是烧较重要？讲卖物件啦。所以那时讲，你感觉你是想法讲，虾米物件较重要呢？自然你心走下边较济。OK， 讲到你食物件哈，那是你食物件的事，你想法是食物件较重要，你会烧好势来哦。你会真用得起，因为这个物件较重要嘛， 哇，这个较好食，这个无好食。你会注意点是哈一边，唔是一边。所以那是讲我爱大安怎款情形要修呢？会记我通较切的注意点呢是一边，就是甲人讲阿门好，这边注意较切，那边卖注意，免注意安尼者。特别唔是讲加了注意这边，那边无注意啦，那边无注意你唔知看咪鬼，伊无欢喜。我真注意较切人无超过50%。啊，你都未记，就是我把你哋讲话，本好我哋注意一边嘅，所以我未记，未记咩？未记注意。但刚才讲嘅一个正念萨谛，那么将之翻译做 mindfulness， 因为一个萨谛一个字呢，意思就是会记，会记咩？会记注意，要唔是思想注意。会去用智慧来注意，会去用对的想法，会去用对的态度来注意来修，然后安尼看你就会修得好，不是讲干那注意注意看看看观观观安尼看就够，对的观是要用智慧来观。我师父我家先师父也常常讲，常常做生意安尼看。我做生意都系有本，我赚钱来讲，都系用累来赚钱。都无本来讲，乱作做。都无本来讲，都是教人拍档，对吼。所以修行本是想，那是我人爱修慧，爱修智慧，我爱有本，这个本就是智慧。可能我来想讲，我无智慧啊，我说我无本。OK， 不要紧。所以这边呢是借别人的智慧来修，这样看一下。OK， 这边呢是讲 What is the right attitude for meditation？ 什么是修行的对的态度？那虽然讲是态度呢，这边本有别项物件啦，就是讲想法。特别我人想法对决定我人态度，这是对对的。来看头一点哈，头一点讲修行呢，就是为人会注意什么东西本好，什么的发生的东西我人会知，或者说认识啦 acknowledge， 是我人感觉说是爽的东西本好，是不爽的东西本好，我人是说是好的东西本好，不好的东西本好，我人会注意，我人不本说啊这个我会注意，这个我不会注意，啊这个较好，这个不太好，处理这个，这个较好，我人是什么东西发生我人会注意。所以这里还没发生的东西，不是说外面发生的东西，外面人在走路，不是注意一下，注意这边，到这边发生的东西，身躯和心发生的东西，注意这边呢，不是说我人不要去看，不要去听，这不是。所以我有耳朵有眼睛，安怎样好呢？如果注意到外面的东西，安怎样注意自己这样做呢？注意看不是最看的东西，把你把酒开掉，你不是看到东西，看到啊，你看到吗？假如耳是用的，你会听到声，对不对？这是普通人会做的东西，修行者的知影呢，伊的注意呢是无相，伊的注意呢就是在讲在看，在讲在听，看物件，再讲伫看，无相。比如讲啊，我去看电视机诶时，接落来诶时，我人再讲哦，我人未看电视机对唔对？我人唔止讲再讲未看电视机，我人我能看到伊诶电视机，我看到电视机阿买物件，我看会着。还看久来了嘛？唔再讲家己伫看电视机了在哦，是召集把你戏来面了。你唔知讲家己啲款，你是走入去了，对唔对？成家是喺你高速，走住喺你高速入边，真紧张啊嘛！你成家加下一个人做戏，人做戏人惊，你唔对伊惊；做戏人欢喜，你唔对伊欢喜。你唔知讲家己啲看电视机了，你唔无看到电视机了，你看到伊嘅影咧，是唔是？所以就系一时嘅事呢， 我那是最晚看的物件，我那唔知讲滴看了。马路路耳啊听到声，我未讲正的时候，你知讲你滴听无？你知讲你滴听无？无声啊！滴听个知讲滴听。所重要是这个知，知滴听，知滴看。在地感觉，在地想，想本好未在，修行不是讲买卖想，我能欠用想，其实我能买在安怎款修，伫食饭是安怎款修，伫行路是安怎款修，去倒落的时分安怎款修，剃掉老名词的是安怎修，若是我能有想关于修行呢？那希望就会去修。在经书里面没说修行是不要去想，这是很多人马路的想法。修行啊，修行接下来是想什么？接下来点点都看不到，不要去想了，还没有不要想，但是可以不要想。我早起起来跟他说 OK， 今天我不要想，没胡了，你就想了。在经书里面佛没说不要想，但是有说有想，再讲有想，啊，这里有讲，所以希望修不是为做一家己卖想，我们是为注意下面家的发生，包括想。特别在开始的时呢，我希望大家加注意身故加济，按照讲注意身故加济较好呢，因为一家错一家应注意着。但并不是说注意身躯的时候你会做好自己的想，想有发生要紧，鸟会发生。我人不是会做好的听，我人不是会做好的家家，我不是会去吃。像这里阿赞叉，这泰国师父会说的，像这只鸡在鸡寮里面都可以走，要紧都可以走，你走到老本要紧，在鸡寮里面够了，你一步走出来，你很白痴，就像那种心那种心一乱不好，他的小名叫不要紧，忘记说一乱，但是他这个小话又走路 不去做什么名叫不、啊、如果是不去做名叫了，他就是在街走出来了。比如说你坐了心感觉不爽，你想到这里不欢喜名叫，然后心就跟他说哎，咪整啦，咪整啦，去代落啦，去做下物件，咪去，我咪制住你物件，咪尴尬住你物件。啊，伊袂去叮当了，只要来五分钟，伊袂走去做物件。啊，这里咪对，你可以在里面表现，特别你咪对，你如果咪迟，你如果咪得意，如果是坐你先到对来成功，再讲下面物件啲发生，先无双表现在。有一个方法来倒下手的人在注意这个无双的感觉，然后这个方法呢就是经书里面讲到的佛教的人说用这个照的想法，这是佛的智慧啦，说用照佛的智慧来修，就是当作这个无双的感觉不是我来，这个不是我，我也不是我人来，因为我人都无条件叫他起来了，我人无调啲做嘢出来啦，一来就来啦，对唔对？就像个落大雨，一落大雨就落大雨，咧我都无叫佢来啦。我人里面嘅感觉感受，唔是想嘅，唔是自然发生嘅物件。所以我人唔免讲去改嫁咯，唔免讲去得意，那是落雨都加天价落都一样。所以我人安尼款注意我人身体，我人的心发生物件，卖改嫁咯。但是这不是意思讲，那是你卡坐了不舒服，你卡有伤着，不是讲卖去叮当啊，爱叮当会使叮当。你叮当，你再讲你家己叮当，你不是伫笑。那是你心过伫知，你不是伫笑。那是你唔知影，你都唔是伫笑了。啊，真简单，你是坐了稳好，你是行路是提了稳好，想。所以修行是注意 啊，无管啥物件，我先了首先就是关于注意，爽还是无爽问好，你用一个轻松的方法去注意，不是逼内心逼了注意。你看这边我阁无甲你讲，可以注意穿开甲啥物件无啊？来注意穿开会使，来注意别个物件，关于你身体物件、心内物件不能使，特别加些注意身躯较好。开始啦，开始是要注意身躯加些。Meditation 喏 ，meditating 就是修行，就是按款的注意观，去等有耐心的等，用这个正念，要用智慧来去观。修行不是要去感觉到，要去谈啥物经、啥物特别的经验，你读到啊，你听到来哇，人讲这些啊，你谈到安尼款物件，你看到光啊。你看到光啊，你看到啊，你来感觉真爽啊，你之类之类啊，啊，你看到啥物啥物性别啊，啥物怎么怎么样，然后哦，你想试啊试啊 ，OK， 你接下来你袂谈掉下来物件，然后接下来你袂想讲我袂谈啥物物件啊，袂做开出来，哈你唔是修行，哈你先做物件，我人是袂明白哈物件的发生，人是明白。这个我这个人是什么来的，可以说修行是为明白自己，这个身躯这个心，这个人是什么人来的，我能够把自己吗？所以我们不会注意这个，不是不会去做出来的东西，不是不会贪掉做的东西，做出来、哦、我贪掉、哦、贪掉这个、啊、我贪掉那里、啊、不是修行，不是会谈到物件，修行是会办。所以第三就是注意，就看他注意，包括注意一点即时，什么是即时，什么是一点，就是即时一点的发生的物件。头先我讲到小物件，然后我讲到我们去得意，特别我们买去对意。因为对于来讲，我来顶到我人的小物件里面，我心里面告诉，就是讲 don't get lost， 莫顶落去，顶落去未起到的做梦，莫顶落去，莫顶过落我的过去的告诉，还是后过的告诉，莫顶落去。一心会想哦，妈在我做做物件物件，哦在哦去想，一心你想讲，哎呀，客球人一对话你无好。啊，鬼话袂，吹方法，做到对啊哦，是小物件。那是你再讲啲小 ，OK， 就是你小物件，然后做到只无欢喜，问好，问 OK。我人是袂明白，一心是按照款去一做法，我袂明白伊。我人是袂去晒走。虽然我人讲小人讲袂别贪嗔痴。别贪心气，不是讲话人袂别袂去挂着安款挂诶，安尼款用啊，咱别达达人袂挂哦。干那我其他物件诶挂甲贪心气，哈咧就是智慧。要一个智慧呢，一个了解呢，本宝贵，了解贪心气。大思念处经内边，又讲心无贪诶时，再讲心无贪；心无贪诶，再讲心无贪；心无嗔诶时，再讲有嗔。无是在讲无，气不是想，心乱的是在讲心乱，心无乱的是在讲心无乱。伊无讲有贪啊，快快别啊，家己卖可以家己。那是有的人伊修行修成惯了，伊爱来讲伊个，因为伊开始呢伊有智慧了，伊智慧啥只多了，咁咻无了，伊会晓看，伊惯了，因为用智慧惯起，伊无了，伊知影怎样做。但是那是你无这个智慧的时，你是用啥物？你是用牛力，你硬硬逼。有人修行啊，看了面真苦，你看，再滴做咩鬼？那有人讲受苦先，我那卖受苦先，我那袂受智慧先。滴修行的时呢，心个身躯应该轻松舒服、放灵。那是心个身躯，就来就喘，就来无力。意思讲， 我们给他错了，我们给他错了，你思维方法不对，也都应该查看做秘书的那款。那时你笑掉来讲，你笑哭来，你就笑，你人就快乐就轻松。这不是意思是讲你笑的时有无爽的事啦，有时讲笑的时心较定的事哈，你骨渣无话，伊物件也抱起来，哈你是自然的。哈利不是无，哈利是不是派数？哈利就是一个机会来去面对，要去请下解。那是你会离考，你就爱面对考，来明白考。无所谓的考到这边，我会离开这个世界啊，考个点哪会？考是对路行的。这个世界上面，所谓的读经才讲的世界，不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我人的乐境。我人会看，我人听，我人鼻当感觉，身躯感觉到动了，心的想，这是我的世界。虽然我人不老是想大一个地方啊，但比我人搞了人大滴家己的世界喂。你看到物件，伊看到物件无相。你若看上物件蛮好，你对遐个看到物件无相的想法。所以你大个世界相无相？不想，只要你不了解这个世界，只要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苦，你去修行，你去道路本好，我来苦是对的，我来行的，是讲有明镜无明镜刺激路呢？那是有明镜刺激的路，意思是讲你下一边路个未解决过，意思讲下一边路明镜路个未明白，路欠用明白，所以点真正重要啊！有时真济人修行者因袂去，袂对修行无够了解人因袂去，都是师生地位啊，师生地 for number two， 头一个圣地，伊是讲啥物？靠啊，真济人阮知，特别大一点呢，佛本有加讲啥物件，大细细项物件，你有讲着，伊讲对这个物件，头一个是靠，第二是靠的原因。第三是别考，了后尾是讲这个修来的趁别考的方法的路。但当物件呢，一般有讲爱做着物件。后尾这个是真硬啊，这个道，这个北京道，这是会修的。啊，这三项啥物呢？我是讲后尾起来啦，这是会修。第三呢，这个所谓的别考呢，这个是会。看到，未看到也发生，未通看到，阿莫讲 witness， 像 accident 发生啊，你看到，唔是你去探到啦，你未惊去探的啦，一是那是你条件到了，伊就连伊家己发生，你机会到了，伊发生，是人讲哦，这个人一修行才成功了，唔是伊成功。是因为一条件有了，一修修修一条件搞了，所以伊这个成功发生，所以伊会帮，因为条件有底了，搞了，我们在修什么？修这个条件，修慧，修正念，修定，修骨力，骨力不是讲出力，骨力是讲直直做，修信心，这个五根。做第三是为材料一发生。有注意到啊，了这里发生什么？这是关于的第二个，第二就是考的原因。考的原因为怎样做呢？这里为合格。按照看的合格呢？按照只是我人的合格，这里考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人修好事了，我人明白。要爱明白物件是什么呢？就是头一点的话，爱明白考。较侪我人面对考的时候，我人是袂去明白伊无，会虾米啊？会走？哇考？唔系啊，去找物件做，唔系去材料，是不是？这是我人普通人的做法。所以一点真重要，我人要明白考。那若是讲我人的智慧无够，我人的五根，我人的定。这物件无够来讲，爱面对考是真艰苦的事。 因为这里往关系了，往追求这一块了，哇，快不想了，唔爱去追，越当然怎样用？我人不想的是，遐个就是这钱，我人无自己买伊嘛，会快走。了，那是别来讲，我人未去催眠家剃头了，未想来讲，未去麻醉家己。有咧麻醉家己的方法是正简单啊，看电视机，了有咧未去啉酒去食药。所以是往种种想的方法。那只是往伫想来讲，我人未通面对，未通面对就未通明白，未通明白就未通放，因为干那有智慧会放。我人袂硬硬逼家己放的，若是我人逼家己放来讲，佮袂放来讲，我安怎看做？我人去得意，想伊卖管伊，做就毋是对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人修行是为着要了解，也因为我人了解，所以把落去放。你看到对这边，啊，讲到这里一串呢，是因为做秘书，都袂拆。会查看做咩水串？你是唔是嗰啲想？假使你会谈物件，你听到别人讲啊，修行是之类之类物件，你会谈掉。你听到别人讲啊，你会借会借个姑姑借住姑住好，你硬硬逼家己借借姑姑，我借只串咯。假使你听人讲，那是靠听，咪白起来硬硬会一直注意家己听无去。啊！安尼讲不真正串，都警察无通解的哦。那是你心力真正用真够，你注意听，无问题。啊，还是你会使注意。那边你心力定力无够来讲，你去注意来讲，你唔是伫注意，你是伫论，去注意然后伫论聊天。啊，安尼款真正串。所以真实的修行，那是你修掉来讲，意思就修。你感觉你人就轻松，因为你放下家己这物件，所以你人变较轻松去。这是我家己的经验，了因为我人放下家，我嘛谈着爽咯，谈着快乐咯，这是自然发生物件。这不是讲到底未去谈着，不我修的时候无想讲未去谈爽嘅，特别这里是修了一自然发生物件，也感觉也轻松，也欢喜。所以那是讲你修了就修就串就无力无精神，你会拆看，你会查看，你修的物件，你是按照款修，你修对唔对？你都会修错了。Why do you focus so hard？ 你提起注意安尼大力做虾米？你是不是要贪物件？你是买虾米物件发生？你是不是哈买做虾米物件无去？注意看，安尼看的态度有滴无？我师父安尼讲啊，伊讲，那是讲我人爱贪着一个物件，真正厌一个物件，我人是不是真骨力？呀，会贪累了，不只骨力会贪物件吗？用真济力，用出真济力。那是我真正起哄，我人不是出真济力。那是我人唔知家己咧做物件。不是出真济力，这就是贪嗔痴。所以你出力也喘的时候，你再讲是贪嗔痴在做工了，这不是智慧在做工。所以修行修住修住喘，也就是修错了，错了，你未去察觉是虾米物件了。修行的心应该是 relax 的、放灵的、啊，真正平静的。那是你心真正压杂，真正硬，真正紧张，你未笑。卖出力的注意，卖控制，卖逼家己，这才重要。我人修行不是为控制，不是为 control， 卖开笑，也就爱注意的人，别再注意别的物件，不是，对啊。北京道里面第几点就是怀疑是欢迎就真思维啦，特别真思维像是无咪对，思维是讲想，特别三啊三甲八样的甲对的反应呢，就是讲对的态度，一个做物件也这态度， 所以头一点阿边啊，这心灵是棒的心。第二点是有一个爱心，了第三呢，伊是无恙的心。所以无恙的心是怎样软的心吗？所以爱用安尼款的方法修，这个真重要。我们用对的这个态度去修。所以那是有对的态度去修来讲，我们修也未喘。那不是讲为逼家己卖叮当，为不是为逼家己为坐一点钟，并且我无讲为坐一点钟的。累坐落久，累坐落久，做咩事都未站起来，啊，都未在，是不是坐了未甘了，无适合，佮接落去坐，坐了，他的心无力，伊心正暗。了你才讲，哎，安尼款坐落去，我会直直爱困，未甘了啊，较好站起来行。啊，你才讲，你因为安尼款，你站起来，你是用智慧，你因为有对的原因，你站起来行。但变那是你坐落来，你就看时间了，啊，把你 ，OK， 十点三零字，十一点三零字，把你再爬起来，是你坐。我点真贵啊！把你贵点了嘛？去把这贵，我不搞个，不搞个，哇！个半点钟啊，吃力，有无？那时拢是追家己，拢是追时间，对不对？卖去管你钟，无重要，重要是这边。有高强物件，经人伊无讲嘅物件，但你白佬正自然讲嘅啊，就是看目睭，并且无讲就爱看目睭。你开目睭咩使？大中国嘅禅宗啊，养无在都看目睭，目睭可能开一半，你看养是放零目睭。你目睭开掉，你注意看你目睭放零无咩？ 眼珠啊， 放零无？不是要注意看的东西，要注意这边。你注意看目睭放灵无？你注意看目睭放灵，你自然不是看得到东西啦。但比你无安尼注意，安尼坐，你把你试看，你注意目睭看，目睭放灵无？目睭果是开掉。哎哟，这就是知影家己伫看，无艰苦的。OK， 无你会甲人讲安怎款？未修安怎讲伊知啊？手放到这，感觉着无？欠用真正出来去感觉无？免吗？你爱知伊感觉，你就感觉着着了，是毋是？我人欠用的力就是安尼坐够了，免卡坐了。你伫看了我的时，你感觉着你手无？上次时，我是感觉到，那是你真正真正注意我，可能你感觉袂到。但变那是你帮人，你伫看着，你伫听，都是感觉到你笑。安尼看呢，伊心呢，都是无注意，一看物件、听物件、感觉物件那些，伊是伫注意在，就是注意这个在。人一心一时注意这个灾，这就是定。OK， 你手放下来，放了卡，感觉到无？艰苦无 ？OK， 无你感觉规个身躯，所以看身躯轻松还是无轻松？放灵还是无放灵？艰苦注意无？那是卖去注意到感觉较艰苦嘛，所以无艰苦诶，才用诶。所以注意这身躯诶时，可能我能注意到身躯无安尼轻松，可能感觉较硬。那边那是感觉较轻松，讲正注意我能不注意到这个身躯伫喘气。那是正紧张诶时，感觉无咪着喘气诶，太紧张了。但是如果是成功放灵来说，自然才能注意到。所以头像 去 check 看身躯放冷无？所以修行不是吃艰苦的物件，要注意不是吃艰苦的物件，注意是吃硬的物件。艰苦是多多咯呢，艰苦做到一点是多多咯呢，是要下期注意，是不是？所以安怎款袂好，我人下期注意呢？我师父教的方法就是安尼款，下期问家己，用问话。马路身躯感觉安全款，就像他们我头妈问路身躯感觉安全款，你会感觉到身躯无？你就注意到了，是不是？自然你心就走去注意了嘛。马路没介意看，马路身躯感觉安全款，马路我身躯感觉安全款，是不是？自然就是一就是注意了，就是安尼款呀。所以。因为我拢无关系注意呢，我就爱一记问，直直问，把你感觉成功感觉安怎款？你可能若是你注意心较济，你本来问讲，把你心伫做物件，我心伫想物件无？把你心的情形安怎款？一定还是无定？一问，伊就注意了。所以用一个方法来问呢，啊，一心都会记住。所以买滴滴问，滴滴问，滴滴问，滴滴问啦，你讲不正确。不是不是问，后来伊就会记。OK， 第九点位啊，买去做出来的物件，不买去撒娇的物件，再就好。这头妈我讲掉了。要做出物件来是贪，要杀走的物件呢，这个是嗔。唔再讲下面物件的发生，还是无发生了，这个是痴。干那到这里看啊，这里注意心，这里看，就是这下面看呢，就是讲伊无贪、无嗔，一般无紧张的事呢。啊，你把你是真实的注意，真实的接受。开始的时候，我拢无随时正式伫修过。但为那是心啊，伊无讲，唔是干那一类尔啦。伊本无爱困，伊本无一个爱贪的物件，伊无一个紧张的心，伊本无疑心。迄时是伊心真正定了，伊本真正清楚。迄时是啊，修行正顺了。在到这个时啊，一顺的时啊，真正应修的哦。一知影的心顺顺了，你免问家己了，一顺顺行的。一想到是家己行了，你知哦。伊有一个 momentum 了啊，所以顺顺条行的。你看啊，想到去看戏尔，对条行。你看啊，欠用保持面对你搞了，你免讲去调低去问家借物件，特别你免讲去佚佗的物件啦，佚佗下你肯定得去。我去讲话讲无唔三唔四物件，无关系就修行啊！啊，你都本来是应得去，但是你无做这面来讲，你变成顺去了。卖去希望贪点咩物件，卖有虾米希望，卖去贪虾米物件，免紧张。那是有安尼款的态度到心内边呢，变做真坎坷受。我人唔是买做物件来教我人的意思。安尼看你发生，我唔是要做物件教人意思，那是心无定一乱，下咧就是下一时会发，我就是要明白这个法。那是你这心下一时正定，我人不是要明白这个法，我来明白讲做咩事伊安尼看，我来看了因缘，所以我人唔是要做海变安尼看，还是变下咧看。特别那是我人以自然用这个丢的方法去修来讲，丢的态度去修来讲，自然伊的心会变较定的。这是自然发生的物件，你用丢的方法，伊自然家己会较定。你想看，那是讲我人爱谈着物件，我借来我爱谈着物件，你心定无？你心无定？ 所以那时你借来，你无讲爱去谈那物件，你可能借了，你未明白，你去注意呢，你心较定无？所以迄一时，你因为你丢的想法啦，你心自然就变较定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因为有智慧把你有的定，那按你看的定呢是较窄的，特别这是较浅个啦，是较深的智慧的是都是明白物件的是明白贪嗔痴，明白六根这看听，你明白这物件是，哈咧是较厉害的定，哈咧定无影互人影响，无影响物件影响。我人是未知哈咩物件在发生。熟悉地方性的物件，伊是安怎款？我袂再讲，伊是安尼款。我来卖老家己，卖干那看这边，卖看这边，我袂看贵嘞。看这类物件是安怎个发生？因为这类物件，马路有这类物件，然后因为这类物件，所以安尼款物件发生，我会看到伊个安怎款变。然后这类物件去小嘢，我是注意俩。心里做咩物件？伫想，开始伫注意。啊，这里是我人会使问家己嘅物件。我都心里做咩？只问呢？啊，你就注意啦。你都无沉到你想法内边，你无沉到你过去啊、后悔，你无沉到里面，就是一心有想问好，你无沉落去。你知？那因为我人会知，我人会知讲。想法是阿咪来，想法就是心做出来物件俩，无了。因为我人会明白这点，我人未讲去惊，讲讲想着，我人无欢喜的事，我人未惊了。因为我人明白，我人知讲这是干那是想俩。所以大黑其实就是有想问好，我人贪着自由，这就是佛陀教我人的物件。一部分啊，一部分人家物件，我人被明白物件，因为我人明白，所以我人会放，我人无执着伊。但系过我人想到无欢喜物件的事啊，就是意思我往过滴执着掉，执着掉伊个。虽然你是看物件，心不是执着，执着唔是讲我讲执着世界物件咧，我人无世界物件，唔是执着诶。无来讲啊，我人起房的事，我人妈有去滴滴去烧伊，我你个人家路的事。过了，我过去想，过想，过想，无熟悉的物件吗？无熟悉的物件吗？那么过滴滴想，滴滴想，是不是执着？是，一心未放，因为伊未晓个，伊唔知个，伊无法，伊就爱执着。所以，执着的是安怎讲好？唔是家家讲未放，未明白这个执着，最落这执着的心。爱好这个心明白讲，哇，执着是坎坷咯。啊，滴滴追啦，追到伊明白了啊，伊甘愿放了。伊未明白是伊怪了了咯。所以追追到伊看到罢了，伊甘愿了还伊把你放。一放的时呢是家己放的，你免放的。因为明白，所以先放。OK， 这边故事会使唱，会使问物件，把你心里追物件。最内边还是最外口，内边就是讲家己的身躯、家己的心，外口就是去看别人在做物件。哇，一个人安尼管啊，安尼哇就查某水咯，啊，安尼这里啊，那里啊，那里啊，哇，安真无用，那里不是实用，只是看别人看物件，我人注意这边。有时我人不能问，这个注意的心，也是真实的注意无？噶是表面的注意呢，那是真实的注意，伊是清清采采呢，啊，去啦，放着摘摘淡薄好啦，哇，哈哩物件，哈哩物件来，哈哩哈哩物件来，夹夹有摘淡薄，但比无真实的摘，啊，无 serious 的修行，啊，清清采采那款啊 ，OK 啦，夹夹摘够了，啊，一款心的态度是安怎款差法，有认真的注意，意思唔是讲出力的注意。真正的注意是讲，有这个兴趣要知，要明白，了安尼款的注意，够了，他咧就是够真正了，卖过头真正，卖太过头 serious， 啊，你来讲本牌少看看，真本是过去咧讲的方法啦，想物件问， ไม่ยอมเลยไอ้ท่านมิงแก่ไอ้ซิมไหลเชียวก็สิไม่ไอ้มิงแก่ฟัดเสียงไอ้ซิมอันนี้ความจุไหลกองพุทธเจ้าเสียช่วงว่าเราจะไว้จับเชียวแล้วจุยโฮกับโบโฮมิงแก่กำกับเราเสียงมิงแก่สวยโฮกับโบโฮล่ะคือสิบอกกองโฮกับโบโฮเอสิกองว่าเราจะกองเฉลี่ยโฮเฉลี่ยโบโฮ往所谓的好还是不好的东西，不是我们要注意的东西，不要减下降的东西，注意到的东西我们要参落去。若是我们在注意这东西的时候，一心走去追求东西，我们欠用拖到底来哦，不欠用，我们欠用注意说，啊，一直注意出来，不是去注意一注意的东西，是注意讲一直注意，一心地注意出来，一直注意下来，一直注意出来，一个注意来，有时心甲自家注意出来，伊袂转。你说，伊是啥呢款？一个心地注意，了你就注意一个心地注意，你注意你心地做好物件。所以那是我人注意心做好物件，好，一注意好物件，好，我人个是伫烧，因为我人是注意心，我人是注意心地注意物件。OK， 比如讲，你伫行了，你看到人坐了，了你看到伊伫独孤，咚咚，了你把手去注意看看伊了，哇，你可能失笑，无够困啊，哈，未晓坐先，可能笑伊，你后面行啊，迄时诶了耳机讲，诶，我伫做咩？我伫讲人，我伫看人。那是你想讲修行，就是干那爱注意到对你卡步噶啥物件，你快快拖到对来。man， 你可能太讲你黑时的做啥物件？哦，我把你的注意人，我把你的讲人，注意这里搞了。那主连一心讲个搞了，伊都买了，伊都不爱注意了，无对这里感觉无咩特别啦，无兴趣啦，伊就随便注意了。所以我人家欠用呢，我人免讲拖来拖去，我人免白讲的心注意这类物件了。所以我人安尼款是不是讲伊心会真正耍呢？不是，因为人注意物件，不是这个心注意的物件。那是讲我是注意下咧，我是注意这类、个，我注意这类、个、啊，只只耍。特别我不是，我是注意这个注意的心的注意的物件，所以无耍。阿珍差我讲啊，安尼款呢，比如呐，伊讲就像个是只帝都，伊起好了个帝都房啊，帝都起好帝都房了，伊大帝都房喺倒落，伊大中午噶是大边啊，大中午啊，伊无走去边啊，除非边好物件做啦，有料物件，吓，无来讲伊是大中午，伊免走来走去，伊大边等呀。可能我们家来到他这边啊，一到 center 一再讲他们家发生有蚊啊掉到那边啊啊，一再哦，了可能因为一再我们家好食，一走去那边，过后伊都对来动，伊免讲别家几多动，欠用去追物件，伊去追，哎追过了伊就来你动，了你咪想讲伊到动啊，唔再讲边啊动掉物件是虾米啊？我看过帝都啊，帝都旁边啊，我想讲我会捞伊咋 ？OK， 旁边啊捞伊看是不是？伊会想讲有蚊掉掉，伊会走过去哦，伊无走过去，伊再讲唔是来捞啊，就是我有时也许沉落去，但伊本无走过去，伊再讲未知爱的，所以我人心是安尼款，我人伫用。注意这个知影的心，然后讲在中午我来注意到，知影咩？知影看，知影听，知影身躯的感觉，知影淡，知影味，知影香。我来注意知影较济，免去注意遐个知影的物件。伊就像个帝都，一大中午，一只只定，免走来走去。可能开始我甲你讲，你讲呢，抓无球。这是欠用烧了，会卡明白。 所以我是跟人会跟人讲的是讲，安尼款注意呢，唔是讲会走来走去。虽然内心嗰是有这类款，一般是有这类老款，伊会走来走去，这是我人普通人的一做法，因为贪嗔痴呢，伊是会找物件作为养补用的。你这里爱啊，你爱，这里不注意啊，这边你得去注意下边。伊唔知家己在做物件，我人是会知啊，心里做物件，明白哦？你是不是会干那爱爽的物件？你是淡薄无爽的物件都会买？安尼款有理由无？安尼款是不是法的方法？安尼款做是不是教法？啊，不是教法。因经济讲清楚，心安怎款好？伊感觉安怎款好？爽无爽，原本是罪。因为我人未辨别这是啥物物件来，我人也未 check， 有个 check。看我人的态度，我人修行态度，对还是不对？一个轻松自由的心，会好你好好的修。你有一个对的态度无？所以这个我要查。了，那是讲我人心就修就安那，你再讲态度是说不对了。所以你在积累成果，你得在你心上做看。咪因为我这心的小，你感觉会差乱掉。咪想讲这是一个啲差乱我人嘅物件，唔是，我人有心，有这个脑，一就是会想诶，一就是会讲来，就像个目睭，有目睭一对看，有耳一对听，有心一对想，一就是会讲来，伊唔是问题。读经出来讲的一点正重要，讲伊讲，要明白这个六根，要明白看，明白听，明白味、担当、想，要明白这个，不是要感应起来。我人不是要做好心迈想，我人是要知心地发生的事。有想我人会知。因有时那是心较定的时，伊卖想，伊无物件好想，伊无想袂想，所以无想咯。有时想你看，那你问在讲哦，无想的心是安怎看呢？为人啊，人在讲哦，心想的时要注意啊，要个注意这个喘气下面啊，注意身躯。那有时一心得变加静的时，伊说不要注意啊，哎呦，千万无物件好注意啊。因为伊是关系要注意物件，伊毋是注意心。心无想的时，安怎讲？再讲心无想咯。所以我人毋是要做好心无想，我人要知有想的时是安怎讲，无想的时安怎讲，我唔会知。虾米物件，我人注意到，我人毋是要晒走。那是贪嗔痴抱起来，我人袂去知啊伊。又抱起来，有一知影下面，即讲 in relation to the object， 意思是讲想到一个物件，或者看到一个物件，然后贪嗔痴抱起来，啊，我来再讲有这个关怀，爱看到这个关怀，就是这个因缘，所以我人爱去安尼看的去研究这个贪嗔痴，注意物件唔是真重要。这个注意的心，这个大阿伯的注意的心，这个是真是重要的东西。那是这个注意的心呢，也是用对的态度来注意来讲，你注意什么东西，本是对。有一个，我买一个人一起跟一个师傅修，这是夏都班的大缅甸的一个大师傅，跟实验师傅出名。伊哈这边伊个传统呢是注意这边较济啦，所以伊本去修北位地方呢，伊去修北澳诶，啊北澳伊讲注意这边，所以来介修诶时，伊本淡薄歹势啦，伊去问伊说，注意这边较好还是注意这边较好？你去问，因为传统教法就是注意这边嘛，如果爱问呢，伊个爱问，会可能会得势啦，看人家怎款反应，你讲。 水这边较好还是正常较好？啊，耶稣真有智慧，伊讲，你水这边问好，还是你水这边不好？那是你执着，都是有执着， 明白哦？ 我讲水这边我唔是袂执着这边，我讲水这边我唔是袂执着这边。咧，我看到警察呢，较早的警呢，唔系讲过后的警啦，啊，早期的警，伊无讲水倒落，伊无讲水这边，伊无讲水这边，伊讲正简单俩。锁起的时再讲锁起，我呼起的时再讲你呼，安尼俩。伊无讲水鼻腔，无讲水腹肚，袂水面瓜头无。安尼反变较简单对唔对？免讲去逼你心水堕落对唔对？较简单，较轻松。呼气是怎样呼气？呼气怎样呼？哦，真正 relax。了伊个讲接落来，呼气是感觉规个身躯，呼气是不感觉规个身躯。加巴鲁真济人个教法完全无相。好，真侪教话讲注意，干那注意这里，买注意帮物件哦，干那注意这里尔，帮物件来，花心都对来注意这里，不像，真正不像。了，真侪人到这边呢，干那都对起，你伫做你物件本好，你伫行路，你伫煮菜，你伫花车，注意。啊，存一本书来会去注意，安怎会去注意呢？就问家己，话你我伫做咩？话你成果感觉安怎款？话你我心伫做咩物件？啊，你问你都会注意，你本是会白记啦，但都会白记诶。特别你会记诶时，啊，你接落去收咯。免讲去问个家己讲，哎呀，安怎白记安尼久了？免讲免，这里无用诶，了然，这本是贪嗔痴伫做工。免乱家己的，无巧妙。你会起的时，你就做。你若你家己注意看，你心知影你做物件的时，知影物件你发生的时，你心安怎款？较在无？较定无？你唔知的时，安怎款？但系你唔知的时，你袂注意啦。代表在讲你唔知的时，过后的时，你会记吗？还是心安怎款？你会看得出会分别。看侪了呢，爱心就自然爱注意较侪了。伊看到伊好处，会记啊？未记来讲，买名家记，无用诶。你名家记了，你做你心更加无定咧。会记诶时，哦，你就是会记诶时，你就是伫注意了嘛，咪接落去就好了咯。过后你未记了，无了。所以到处，大家讲话蛮好，到制作工，你本身准备本事来烧。哎，安怎款会记烧呢？那是你会记讲修行较重要，过你做的物件，你都会记。那是一心感觉讲做的物件比修行较重要呢，你都真袂记了。即讲话，讲话真用袂记的，因为讲话真重要。有时啊，我人讲话，人未讲了的时候，我人就想袂家己来讲个物件啊，对。你单调伊讲了尔，看你听那么好，爱讲出来了。啊，迄时是因为讲话真正重要，啊，迄时就真正用袂起，所以注意家己较济，注意看家己的心的态度是安怎款，伊对修行的看法是安怎款，感觉讲修行重要无重要？干那有这个信心的时呢，马路会有这个骨力。这信心，你讲对一些信心的事，比如讲，不如你听我讲话，听了你对我讲的物件信心，那不如会做嘛？那是你对我讲的物件无信心，可能你看我讲话的方法，你看我讲的物件无意思的，就无理由的。那假是看到我的款，看到这个书，真是家己无修行的啦，未好事啦。啊，你看你都无信心了，对不对？啊，你看修来讲。你都无信心，无爱去修了，所以信心是欠用的。那我这里未骨力的时呢？骨力啥物？骨力未知啊，未去修，未去注意。啊，了安尼款这里会记的心就就来就用，伊就来就用，就来就会记，会去修。 因为主来主会记的时呢，一定就主用定当人字这个定是什么意思？是 concentration 不？不是定这个字是 stability 吗？ stable 吗？真的 steady 哇？安尼看嘛都是定对不对？你心定无定，你是看你心 steady 无 steady？ 安干吗？不是你心注意无注意？出力的注意个是不是？所以 concentration 啊，这个字无呢干。所以用 steadiness 去干，但比我较熟个可能另外一个字，来一个可能个 high class 的阿摩啦。composure， 过一个会用的阿摩字是 collectedness。composure or collectedness。了这个字啊，其实跟这个 samadhi 的字是较近的，本地的意思。那所以你明白淡薄巴利文。Samadhi 这个字呢，这是一个 noun 啊，这个名词啊，也动词，也 verb 呢是 samadhiati。samadhiati 呢，伊是 passive 来，伊是像个 passive voice， 像阿华那字 ，deeply 厉害咪咪个，伊是 passive voice。伊 active voice 呢是 samadhati， sam 个 adhati， adhati 就是棒。生就是讲多一样，所放多一样 ，put together，put together 另外一个英语阿摩字来用嘛是 collect 咯，放多一样咯。哇，你物件四散放进去了 ，put together collect， 就这个心像心加乱是砰砰砰砰砰砰这边，那边 put together， 这就是 collectedness， 一心定，一无。这个就是定。为人呢是用注意这个物件，一紧了的心在这边，把路这个定，这是A，有安尼款的可能。但是这个物件呢，这个定呢，真正无在。你就无去调去去注意物件的时啊，你咧放伊的时，你本正快失去。了，一失去呢，唔是讲伊无这个注意力。一有为人啊，要修这个罪罪罪啊，因爱调的罪来讲，伊爱欠了紧了伊啊。了伊无修的时，无戒掉的时，那是又想到起哄的物件，无欢喜物件，因为关系了啊，一心果是不是紧掉的啦？了所以为人类看到啊，我看戒先生真厉害，戒真久啊，一点钟两点钟，哎脾气不真歹啦。啊，这么说，因为伊是关系紧，所以无这些呢，是一小物件，是因为是紧甲温温的，这是执着来的哟。我无可怜安尼的修法，因为我人伫修唔掉物件出来啊。所以这定较好的定呢，唔是因为伊注意下这边，因为伊心本身家己定。那国家厉害呢，是因为伊明白，所以定。哈尼款的定呢，就真正在。一看到面，哈面面夹不好，听到面夹不好，一晓得面面夹好，一个是定。哈尼款宝路是真实的定吗？哇哦，打掉！圣严法师，圣严法师归用了啦。圣严一是台湾法鼓山加贤的师傅哦。有一篇伊有讲到面夹。其实是一公斤的是人写落来啦。你讲有一个人来甲伊讲，哇，我把路入定了，哎，摊入定了。啊，比啊，我入定了，我咪去做呢，浙江，我做浙江了啊，袂样袂做淡薄工啦，袂洗头卡啦，袂手啊，扫头卡。你讲做这物件了，我都无摊入定啊，定都无去了。那伊都没，那这里还没看你定来，还没定来，淡薄洗头卡都无了。他没定来的，所以这不是真实的定，真实的定是在做面件本好，本有这个心的定，他那款马路是好料的定，我那心的定就是这个定，就是因为这个定，以前要问的是，了了都会 start 明白面件。 如实之见可能都看过等人安尼方讲，如实之见就是样教他的物件是按照款，都安尼安尼款的明白伊知影伊，因为伊心定的时呢，伊看物件清楚，唔是注意加出力，而样叫你专注。安尼款专注，你干那看他的物件清楚，你看别物件无清楚。因为心家己定的时，伊看物件加清。你心清一看明白清楚，所以明白了，因为你明白明白呢，这就是智慧，要处理你信心和用，所以这就是教我的明白啦，这是修行的方法。要教我的这个明白，我自己有对这个修法呢，我有注意到说我生活有改变，我有注意到说我以前这些无欢喜的事越看开，因为我会知讲我修行法有解决我的问题，我对我的修行我真正真正有信心。修行不是讲要逃走，人家讲修行是逃走啊，逃避啊，有的人是修一个逃避的禅，逃避禅，逃避禅。Avoidance meditation， 不是 mindfulness meditation。所以是不是修逃避禅？我人不是修逃避禅，我人是要修智慧，我要明白，我人要修定，要去明白明白。所以，若是你修到了，你看到好处的是，就连你不想到我那款，你真有信心。不是讲看啊，对这个修行有信心，你本对自己有信心，你才讲哎，哎哦，做会到的哦，有安尼款的事，真是真是有安尼款的事，无人会甲你讲这是无影了，因为你自己真是真是你看到。那是你人甲你讲啊，哇，榴莲真正真正好吃，你唔捌吃过榴莲来讲，对这你是干啊，因为你相信你 OK 啦，好吃啦，特别你。哎，你自己吃掉，你把你再讲是按照款嘛？那可能对你来讲无好吃，不可能啦。为人无时间榴莲，特别你自己吃，熟悉一下咪。免别人甲你讲了，你本无人会去改变你的想法。你不是讲你硬硬禁掉你的想法，唔爱去接受你的想法，免。因为你看到的就是安尼款，未走了。教会讲几难句，好难 start。下面物件发生更好，要注意到物件，或心顶发生的，或心注意到物件，要注意到物件更好。下期几点？下期当初养家了是自然的物件，身躯的感觉都是行路的是坐掉更好，提掉更好。注意到感觉是下期用这个对的想法来去注意。就是这个材料是自然发生的东西，感觉是自然发生的东西，看是自然发生的东西，听是自然发生的东西，想本事。所以我人是要去知道这个自然发生的东西，我人是要去控制它，我人注意了会去注意，按照会去注意就是每家己把你按照款，把你身躯感觉按照款，把你心里做物件，用安尼款方法来啊，他就抓来面部几类物件的刀下手的人来会记去注意。OK， 就讲到这边。